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照亮新闻深处，继续和大家聊一聊最近呢，咱们身边的这些科学家们又忙了一些什么事儿啊。我们先来说的这件事情让人觉得有点匪夷所思。根据呢英国媒体的报道，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科学家呢最近对外表示，他们在实验室当中培育出了一个结构近乎于完整的人类的大脑，而且呢取得这个重大成果的研究团队希望呢这个大脑啊能够改变我们对于神经系统疾病的了解。过去呢我们来研究神经系统疾病，那一定是在一个活人的身上来研究，因为呢只有活人他才会有神经系统的疾病，这是没问题吧。但是呢这也就是阻碍了科学家们进一步研究。你比如说不能知道这个大脑在一开始是什么样的状态，也不能把这个大脑给它拆解了看看究竟问题出在哪里。于是呢科学家们啊就通过某些方法呢是研究出来了一个人造的人类的大脑。尽管呢这个大脑呢相当于一个5周大的婴儿的大脑，但是呢对于研究呢一些退行性疾病的大脑问题的科学家而言呢，这可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利器。科学家们表示，这个大脑呢可以用作测试阿尔茨海默症以及呢帕金森症的相关的一些药物，因为很多人当他们老年发现有阿尔茨海默症的时候啊，其实呢在大脑发育的初期，这个病症就已经注定了。有人还会从伦理的方面提出不同的问题，说这毕竟是一个人类的大脑啊，你们把这个人类的大脑折腾来折腾去，这是有点不太人道啊。科学家们也表示，这个大脑呢我们是采取的人造的方法给它造出来的，仅仅呢是和人类的大脑有99%的相似，但是呢它还不同于人类的大脑，那是因为这个大脑我们没有给它任何的电信号的刺激，意味着这个大脑呢它仅仅就是一个闲置在那里的大脑，没有任何的意识，也没有任何的一些思维。所以呢科学家们就表示，这个人造的大脑啊希望可以好好的用起来，比如说一些治疗退行性这些疾病的药物，是不是能够通过这个大脑来真正解决人类的问题呢？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说一个真正可以解决问题的一个新的发现啊，这个发现叫做爱与罪的分界线，这就是催产素。什么叫做催产素呢？催产素啊其实呢是一种被大家称之为拥抱化合物的人类的大脑当中分泌出来的神奇的激素。这个激素有多么神奇呢？有助于情侣之间的结合，有助于增加人类之间的信任感，并且呢能够唤起人类更多的利他的行为。有人也把呢催产素叫做爱的荷尔蒙，但是呢也有人认为说啊，催产素也有其他阴暗的一面，比如说会增加人的冒险性和侵略性，例如说在谈恋爱的时候呢男士会表现得比较冲动，这个就是催产素的作用。 但是最近呢，有一个新的研究证明啊，催产素和酒精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个妙呢，是在于呢，对于我们大脑的一些影响。说的简单一点，我们在喝酒的时候啊，刺激到大脑的一些位置，和当催产素出现的时候刺激到大脑的一些位置，看起来很相似。于是科学家们就提出一个想法，哎，如果有些人呢有了酒瘾，他觉得这个酒瘾很难戒除的话，我们给他来一点催产素，这样的话呢，他可能就对酒精就不会依赖了。而且呢，也会说，当大脑呢摄入酒精或者摄入催产素的时候，其实呢，对于情感是有着很多抑制能力的，包括你的一些认知啊，甚至你的智商啊，都会产生下降。不过从这个角度也能够解释，为什么恋爱中的人他的智商是不高的，甚至是下降的，这些都是催产素在作祟，也是因为催产素导致我们和某个人结合在一起，导致我们在某个人的面前许下了诺言，导致我们酗酒，导致我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行为吧。不过话说回来，很多事情你以为是你自己在做主，但实际上科学家们可能会告诉你，只是你大脑当中分泌出来的那一点点的激素来帮你决定接下来要做什么样的行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人，你真的了解自己吗？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一开始和大家说了说呢科学史上的这一天，也聊了聊呢最近的科学家们都在忙什么啊，不知道大家听完这些之后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觉。尤其是今儿呢，很多朋友可能会是一个表白的日子，其实当你有表白的欲望的时候，并不是你真正想表白，可能是你的大脑制造出来了某种化学物质，它来催促你做一件事情吧。当我揭露了这个真相，有没有觉得表白这件事情顿时变得索然无味了呢？好了好了，不灭害了，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和大家来进入我们今天有关大熊猫的一个话题。一提到大熊猫，你下意识的会想到这是一种黑白分明的动物，但神奇的现实世界总有例外。最近科研人员发现了那只褐色大熊猫七仔又再一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引起了大家浓厚的兴趣。被网友调侃生着生着就没墨了的褐色大熊猫是如何出现的？这种大熊猫的生活习性会有所不同吗？它将来生下来的熊猫宝宝会是什么颜色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没墨水的大熊猫。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玉龙。今天我们要来说一只呢褐色或者说叫棕白色的大熊猫。这只大熊猫呢最近又出现在了媒体当中，但是这并不是它第一次出现。其实呢，早在它很小的时候啊，就被咱们的动物学家在中国秦岭这一带呢所发现了，这就是七仔。七仔呢今年已经五岁了，最近的这两天啊再次登上新闻媒体的头条，是因为它的这个颜色。过去我们一说大熊猫呢是黑白色，但是呢七仔看起来这颜色有点，怎么有点褪色呢？甚至有网友说，这是不是因为七仔的妈妈生着生着没墨了啊？就像平常我们用打印机的时候，每当墨盒耗尽的那几张，这打出来的字呢就感觉浅了不少。到底这大熊猫它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一种颜色？它颜色变换成这样的话，未来它再生了小熊猫宝宝，颜色是会越生越浅吗？以至于是不是有一天它会变成一只白色的熊猫呢？或者说它会还是变为一种正常？关于呢这种棕白色的大熊猫有很多的疑问，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关注一下咱们可爱的国宝。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研究员黄成明。欢迎黄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好。 黄老师，我刚才跟您一聊才知道啊，其实不久之前您还亲眼见过七仔，还跟他有过互动啊，这是什么情况呢？ 哦，是这样的，就是七仔的话呢，实际上它这个棕七仔的话呢，是现在我们知道的唯一一只还活着的这个棕色大熊猫。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非常非常 珍贵的。 对 啊，一说七仔，大家都比较兴奋 啊。这研究动物的人都知道七仔， 大多数人都知道七仔。 嗯， 然后的话呢，就是最近的话是惠佳私立学校的师生们到秦岭去了。啊，然后亲眼见到了七仔， 是您带着他们去的？ 哎，我带着他们去的， 带着这些小朋友。 哎，然后呢，还闻了七仔的粪便 啊！ 一说动物的粪便，大家觉得很臭，是吧？ 对啊。 但是大熊猫的粪便一点都不臭， 为什么呢？ 啊，因为大熊猫吃的是竹子，它不能够消化竹子， 哦、 所以我们常说了一句，说这个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大熊猫吃了竹子，它不能够消化竹子， 就竹子吃下去是竹子，出来还是竹子， 还是竹子。 哦 啊，所以它那个粪便的话呢，所谓的粪便实际上是竹子的清香味儿。 哦， 大家还同时的话呢，大家还测量了，亲自测量了那个七仔的咬结。 嗯，什么叫咬结、啊？ 哎。所谓咬结就是这个熊猫吃竹子的时候，这个两个牙齿之间的距离， 嗯， 这个距离的话呢， 就是它一口能咬多宽？ 哎，对，一口能咬多宽的，因为它是垂直的， 嗯， 哎，这个所以的话呢，从小长到它成年不再长的之前， 嗯， 那么它会有不断的会长大的， 嗯， 到了固定的到成年以后，它就不再长大了， 嗯， 所以通过这个咬结的长短， 嗯， 就能够判断这个熊猫大致的年龄。 哦，那现在七仔呢？我看到咱们媒体的报道说它已经是5岁了， 对， 5岁在大熊猫当中，如果说和人类横向比较，它算是什么？ 它正好，它正是这个青春时期， 小鲜肉的年龄， 对，正是这个精力旺盛的时候， 这是一只熊猫小鲜肉， 这是繁殖的最驾驶的。 哦，是这样的。那我们先往回倒一倒啊，就是七仔是这个颜色是引起大家关注，而且您说这是目前为止唯一一只活着的生活在自然保护区的褐色的熊猫，或者说叫棕白色的熊猫。过去啊，我看资料说咱们研究熊猫的动物专家从1985年的时候就发现有这种棕白色的熊猫，这熊猫一直到现在只有七仔这一只还活着。其他的情况是什么？以及这个熊猫它为什么是棕白色的？是它的营养不良，还是说跟它生活的地域有关系，还是跟它的基因有关系，还是跟它的品种有关系呢？ 嗯，那个从这个历史上记录，就是有，就是我们记载的，从1985年到现在， 嗯， 发现过这个5次有这个棕色大熊猫的， 嗯， 实际上跟我们人关系密切的只有2次，一次的话呢，就是1985年的丹丹，它是第一只这个我们人发现的啊，人类发现的这个棕色的大熊猫， 嗯。 那么这个丹丹的话呢，被人救了之后，救下来之后，从野外发现了，救回来之后，这个生了一对双胞胎， 嗯， 那其中有一个的话呢就夭折了，另外一个呢存活下来了，取名叫晴晴， 啊，叫秦岭的 秦，秦岭的秦 啊。 那么晴晴的毛色是正常的， 哦，那就说明这个大熊猫它一旦再生育下一胎，不是说颜色会越生越浅，像那个打印机没沫儿的一样， 不是 啊， 不是那么回事儿 啊。 然后的话呢，第二只就是跟我们人类这个故事比较多的，接触的时间比较长的， 嗯， 那就是七仔。 嗯， 中间的几次的话呢，都是这个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看见了，或者是这个扫那么一眼，然后发现有， 嗯，野生的， 野生的， 嗯， 哎，就没有。这个救护回来，在人工的饲养条件下，更多的这么一个关注或者是人工饲养的， 嗯， 所以只有两例，就丹丹和七仔， 嗯 嗯。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这个大熊猫出现棕色呢？ 对， 这个网友也调侃了， 嗯， 大熊猫最大的愿望是照一张彩色的照片， 啊，现在接近于彩色了， 是接近于彩色了， 反正至少是摆脱黑白了。 对，那么为什么这样呢？那么这个棕色的大熊猫啊，目前只发现出现在秦岭。 嗯， 从这个整个大熊猫的分布范围来说，我们知道大熊猫的分布范围，四川， 嗯， 甘肃实际上是靠着四川旁边那一点儿 啊 才有大熊猫的， 对，在甘肃的西南部。 哎，然后的话呢，就再有就是秦岭这一片的。 嗯， 哎，那么四川这一片的话呢，和秦岭这一片啊。据这个资料这个查询，还有一些这个化石记录啊等等这方面的这个信息，是50万年以前就分开了。 原来这片 是 连在一起的， 森林连在一块儿的 啊，50万年前就分开了， 50万年前之间就分开了，因为我们人把这些森林占了，人需要去耕地养活自己，然后这个需要住宅等等等等。 那秦岭这一带就算是一个熊猫的孤岛了， 对，算是一个相对距离比较远的这么一个孤岛。所以的话呢，科学家现在也说，就是大熊猫形成了两个亚种，一个就是四川亚种，一个就是秦岭亚种。 那既然是两个亚种，它也得有一些很明显的区别才能这么说吧？ 是的，是的。所以的话呢，四川大熊猫从这个同一个年龄来说，四川大熊猫的个头要比秦岭大熊猫的个头要大一些。这是一个区别。第二个区别呢，就是四川大熊猫的黑白两色，很明显。而秦岭大熊猫的这个黑色部分就偏棕色 哦， 所以也许是这个原因， 就有可能是因为它生活在这片孤岛当中几十万年演化下来以后，它的颜色在基因当中已经出现了 一 些变化。 对，黑色控制黑色的基因这个部分，那么就更偏向这个，就没那么黑了，可能变棕色了。 就咱们现在发现所有的棕白色的大熊猫都是在秦岭这一带， 都是在秦岭的， 四川那边是没有的。 目前还没发现。但是秦岭这个地方的话呢，也不是所有的大熊猫都是像七仔这样的棕色的。那就是说这个绝大多数大熊猫都还是很正常的， 还是黑白照片。 黑白照片。当然这个黑色的话呢，就是刚才说到的，跟四川的大熊猫相比偏棕一些。偏棕一些。所以的话呢，就是之所以出现这个像七仔这样很明显的这种棕色，那是因为大熊猫身体里面控制毛色的基因出现突变的结果。就像我们人一样的，人有一种人，就是这个头发是白的，这个皮肤是白的， 白化 睫毛是白的， 哦， 对。这个甚至是胡子也是白的，就是一种白化病。 对， 那就是控制我们人控制这个毛发颜色的基因，控制皮肤颜色的基因出现了突变。当然除了这个人以外，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动物界里面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这个白虎。白老虎。白老虎实际上就是这个孟加拉虎的白化种。也不奇怪。 就是这种白老虎常见吗？ 这个本来是不常见的，但是这个人类有意去培养它，有意去繁殖它，所以的话呢，现在的白虎在动物园里面，在野生动物园人里面就变得很普遍了。 是这样的，就人觉得这种颜色是特别珍贵的。 对， 所以就把它留下来了。 对，所以 人为的给它做了 繁殖它。对， 做了一些选择。 其 实动物界当中还有很多的动物，它们的颜色也是有一些不同的变化，比如说在东南亚一带，就例如说泰国，那边大家很喜欢大象嘛，就还有白象这一说，甚至说白象还带有很多很神奇的色彩。但是这个白象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白，它还是略微有一些那个偏肉色，就是因为它很稀少，所以大家就觉得哦，这个东西不得了啊，很珍贵啊。所有动物颜色的和它原本的颜色出现巨大的差异，例如说白化，是不是都是它的基因出现了问题？ 都是基因控制毛发，控制皮肤的基因发生突变的结果。那么这种突变的结果的话呢，对这个体来说，对这个具体的动物个体来说，没有明显的危害。所以这个个体还能够正常的生存下来。 但如果说这种显性的表现的话啊，它要在动物在自然界当中弱肉强食的自然界，是不是对它不好？你比如说动物这么千百万年来它演化下来有一些保护色，是不是已经都出来了？我这突然出来一只白色的熊，在那些棕色的熊当中就会显得我异常耀眼，这种是不是对于它物种的延续不是一件好事儿？ 这就看就是它这个白化的这种情况，是不对它生存有利。比如说这个它有天敌，像一些这个羊啊，或者是这个草食动物的，因为它有天敌，食肉动物是天敌。如果像这些草食动物了，它发生了这种突变以后，这对于它的隐藏很不利的话，那么食肉动物就很容易发现它，很容易捕食它，那么 它这种生存就有问题了。 对， 那如果说它是顶级动物啊、没有天敌了，那也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嗯， 从这个方面来说影响就会小一些。 嗯，我们今儿呢在节目中和大家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叫没墨水的大熊猫，其实说的是一只呢跟我们平常看起来啊颜色有点区别的是棕白色的大熊猫。这个大熊猫呢生活在秦岭，或者说是在秦岭那一带是被发现的，而且在那一带相对数量比较多。为什么大熊猫会变为这个颜色？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在于呢一些基因的变化。但是基因为什么能够产生这样的变化，有一些突变的情况在里面，实际上是不是也和它生存的环境一些不同的影响也会有一定的关系。例如说黄老师，咱们今天讲到这一带是秦岭的棕褐色的大熊猫比较多一点，是不是可能和秦岭本身它的自然环境会有一定的关系？ 嗯，跟秦岭的自然环境可能有一些关系，因为这些关系的话呢在我们没有去进行去确认之前，我们只能说可能有关系。 嗯， 因为本身就像刚才我说到的，秦岭的大熊猫这个黑色部分跟四川的大熊猫相比它就偏棕色一些。 嗯， 那如果说在控制大熊猫的这个基因发生这个突变的话，那它更容易出现棕色现象了。 嗯，就这事儿啊，咱们是不是目前研究动物的人也没有说得出一个全然的系统性的结论，什么导致基因突变，基因会突变成什么样，目前这还是一个有待研究的课题。 嗯，对，这是一个有待研究。就具体对这个七仔这样的棕色大熊猫来说为什么会发生突变，就在什么条件下发生突变，这个是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是作为基因突变来说，基因突变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 嗯， 那么基因突变的结果有可能是有利的，那这个基因这个突变的结果它就会在这个动物群里面不断的扩大。 嗯， 如果是既无利也无害的，它也可能存在。如果是有害的，那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例子，这个食草动物这个发生白化这个例子，然后容易被这个食肉动物所发现所吃掉，这样的例子是有害的。嗯，那这个突变的话呢就会被自然淘汰掉了。 对，您说到这一点我还想再多问您一句啊，咱们今天的主角是七仔，七仔主要是因为颜色不一样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那么很多人我觉得应该跟我会有类似的问题。 嗯， 它的颜色不一样是我们能看得见的，那么在它的身上有没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不一样，进而影响到它的身体健康，进而影响到它的一些行为，甚至可能会影响到它的下一代的繁育呢？ 嗯，那么从目前这个七仔就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很好的一个证据，一个研或者说是一个研究的对象。那到目前为止，五岁的七仔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吃、喝，他的行动，该睡觉的睡觉。目前从这个跟他接触的最多的饲养员，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啊，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就说明七仔虽然说他的毛色棕色啊。发生了这个就变成了棕色，但是它的生理它的这个行为各个方面还是正常的。 嗯，但我觉得可能有一点啊，也许七仔就得是一个遗憾了。比如说咱们现在呢，国家把大熊猫当作宝贝， 对 啊，经常会作为这个礼品去各个地方去巡演啊，巡展一段时间吧。 嗯， 但是你像这个七仔的颜色不够纯，有点褐色，这是不是就不是大熊猫非常完美的形象的代表，可能出国这种任务也许就不一定会落到他的头上了吧。 那换一句话说，七仔那么的珍贵，我们也不让他出去。 对，这样讲来也是蛮有道理的。现在大部分出去比如说去就参加各种各样展览去走秀的大熊猫是哪里的多一点？您说有好几个保护区，哪儿的多一点？ 哎，对，就是从人工繁殖的角度来说，我们都是要送出去的，这个或者现在叫做借展。 嗯， 啊，比如说最近我前天看到的这个中央电视台播的，我们借展给马来西亚的一对熊猫， 嗯， 就这个是由马来西亚的总理纳吉布宣布的， 哦， 生了一个小宝宝， 哦， 啊，熊猫宝宝，那就说规格很高啊， 啊， 是吧？哎，现在我们叫借展， 嗯， 那就是生的小宝宝还是我们中国的， 那当然这是借给你的， 哎，对， 即使在你那儿生的， 嗯， 那还是我们的， 对对，没错，跟美国那个国籍，小孩子在美国出生的就一定是美国国籍还不行， 对， 还是中国国籍， 没错， 哎，那么。这个送借展出去的大熊猫的话呢，嗯， 都是人工繁殖的。 嗯， 所以我们要从人工繁殖的这个熊猫的种群里面挑选，那肯定是从四川去的。 嗯， 因为四川有两个这个人工繁殖的基地，一个是卧龙，中国大熊猫这个繁殖基地，一个是成都大熊猫繁殖基地。 哦， 这都是我们非常成功的大熊猫繁殖的基地。 嗯，从那儿去的，是不是挑的这熊猫也是颜值比较高的？ 那是。 对，去给大家来看看咱们中国的宝贝。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研究员黄成明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没墨水的大熊猫到底是怎么形成的。稍事休息一下，咱们接着聊。一提到大熊猫，你下意识的会想到这是一种黑白分明的动物，但神奇的现实世界总有例外。最近科研人员发现了那只褐色大熊猫七仔又再一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引起了大家浓厚的兴趣。被网友调侃生着生着就没墨了的褐色大熊猫是如何出现的？这种大熊猫的生活习性会有所不同吗？它将来生下来的熊猫宝宝会是什么颜色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没墨水的大熊猫。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今天和大家来说大熊猫的事儿啊，我们今儿的几个问题再给大家回答一下。褐色大熊猫到底是如何出现的？其实呢，是因为这个大熊猫的基因发生了变化。但是这个基因为什么会变化？其实现在还是一个继续进行的一个研究课题。发生了颜色变化的大熊猫的生活习性和正常的大熊猫呢都是一样的，包括呢它未来生的熊猫宝宝，如果没有基因突变的话，还是和正常的大熊猫是黑白相间的。我们今儿呢和大家来说了有关没墨水的大熊猫的话题，继续呢请进本期节目的嘉宾，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黄成明研究员。欢迎黄老师，您好。 啊， 接下来呢我们还和大家说的这件事呢和大熊猫是一个级别的。这为什么说是一个级别的呢？我刚刚看到一个新闻啊，这个新闻呢说长江的江豚是目前只剩下1040头，而且呢这江豚从它的数量以及它的这个不同地域的分布而言，很可能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当中就会灭绝了，而且1040头江豚的数量已经远远要低于大熊猫的数量了。说这个呀也是应该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种动物。我们之前呢也知道啊，有这个白鳍豚，这个白鳍豚呢从2014年我们所看到的新闻来讲呢，其实呢白鳍豚已经是进入到一个功能性灭绝的状态了，已经很难再看到这个东西了，它能够成群体来去繁育的可能性也基本上是没有了。接下来这个江豚是不是也要步这个白鳍豚之后，可能也就没有了。我讲到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好心寒啊。您跟大家来说说，真的是会面对一个这样的情况吗？ 是的，就是我们面对着这个野生动物啊，特别是濒危的野生动物，像大熊猫啊，刚才说到的江豚呐，啊，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数量都很少的这些野生动物来说，我们都要有一种这个爱护它们的心，我们要敬畏自然，要保护它们，使这些动物要和我们人类能够存在的时间更长更长。 对， 哎，那么像具体说到江豚。那在江豚之前，大家可能很关注的是白鳍豚。 嗯， 白鳍豚的话呢，这个据这个科学家的这个调查，在2006年左右啊进行的调查，沿着这个长江啊这个上游下游这么走，用最先进的手段来调查，没有收到白鳍豚回馈的这个信号，因为他们都是通过声呐的。 对， 哎，没有收到一例 都没有， 没有， 那就意味着 那就意味着很少了。 嗯， 那么即使是还有那么一只、两只、几只，那么对这个物种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那么白鳍豚这个出现这种情况以后，那么大家接下来就关注到江豚的问题。江豚也是生活在我们国家的长江。那么同样的话呢，江豚也是生活在这个长江里面，它面临到的问题也是这些问题。水污染的问题，这个 就是人类的水电站的修建， 还有渔船 啊， 渔船的伤害， 捕鱼还有捞沙子等等这样的问题，都会影响到他们的生存。所以现在大家的话呢，从这个保护的角度来说，啊，从公众这个关注的角度来说，都非常关心。 那我们现在已经说了，白鳍豚已经没有了。至少说咱们从科学的研究角度来讲，就是已经不能确认说这个种群是存在的了。 嗯， 那么江豚我们现在看到的数据是剩1040头、 嗯、 有没有可能也像大熊猫一样能够把它保护起来？像大熊猫、已经在地球上繁衍生息了800万年，而这个江豚呢有2500万年的时间了、 嗯、对对， 那有这办法能够让它更好的活下去吗？ 这个难度就比大熊猫要难得多了。 为什么呢？ 因为水生动物你怎么去保护它？水生动物就更难看得见。我们说到了1000多头，这是通过声呐去识别，然后去寻找的。所以就是说，它不像这个生活在陆地上的这个动物，我们要做一些工作，就比较好的，就比较容易的去做，去保护它，去帮助它繁殖。 嗯。 那么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它生活的环境不一样。第二方面的话呢？大熊猫是我们国家的国宝，当然江豚也是我们国家国宝、 嗯、 但是这个国宝的级别显然是不一样的。 对，大家的认知对它是不一样的。 对，我们要说到的动物明星，当然你抠手指第一个就能抠到是大熊猫。 没错， 哎，不会说了是别的动物的， 因为大熊猫沾了颜值的这个光环。 对， 憨态可掬。 而且的话呢，大熊猫我们还说是政治动物， 嗯， 是这个外交动物。 对， 那显然江豚还到不了这个级别。 嗯 啊，所以大熊猫的受到的关注的程度远远要超过江豚。 嗯 嗯， 所以在您看来是这两方面是影响了江豚在人为的保护和繁育过程当中， 对， 影响到对于它的侧重 重要性。对， 这个水生动物的繁育和保护要比陆生动物其实还是要麻烦很多， 要困难的。 因为水生动物我们很难说你把一片长江的水域给它圈起来，因为长江上你还得要有各种各样的作业，它这还得走来走去，我们还得用这片水域。即使你把这片水域圈下来的话，能不能就让这个江豚在这儿很好的去生活和繁衍，这事儿也真的是可能还得需要动物学家继续去努力了。 嗯， 我们今儿也跟大家来说说这个事情啊，就是动物呢一只一只的消失，或者一个一个种群的消失，每次讲来这个事儿都会让人觉得特别的心寒。但我觉得我们跟大家来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说唤起各位对于这种动物的保护，无论说是长江当中作业的人员，居住在长江边上的人员，还是有机会能够见到这些江豚的一些人员，大家再次见到它的时候，还是要对它更好一点。有可能有一天它会和白鳍豚一样，也许就成为了网上的一张照片，或者是我们历史当中的某种记忆了。好，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到这儿结束了。再次感谢呢黄老师做客，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今天我们讲了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也说了大熊猫呢不只是只有白色和黑色，也有一种新的颜色叫棕色或者褐色。最后呢，我们就以这样的一首《黑与白》来结束今天的照亮新闻深处。谢谢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半个多小时的驻足收听，我是玉龙，明天见。 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播者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新闻广播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特别推出抗战作品《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中华民族抗战胜利70周年，西方著名历史学家拉纳米特的《中国被遗忘的盟友》 披露了1937年至1945年发生在中国战场上的一连串入侵、屠杀与抗争的史实。从日本悍然发动的七七事变，到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从忍痛炸毁黄河堤坝以水带兵，到抽调派遣军远赴国门之外，从与罗斯福、丘吉尔、史迪威的国际大斗法，到聚焦中国三大战时人物毛泽东、蒋。